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晚上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晚间版一个半小时的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晚上好，我是孟泉。我们是在体坛夜话的节目时间啊，这个是在奥运会期间呢进行了扩展，从21:30到22:30一个小时扩展到了21到22:30，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最近这段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哈，可能知道昨天来的嘉宾叫思萌，今天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思萌。昨天是女思萌，今天是男思萌哈。我们请到北京体育广播中午的节目活力派的主持人哈思萌来跟大家聊最近这段时间他看奥运的一些感受。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思萌的这个体型哈，非常的健硕，非常健康阳光的一个小男孩的形象，所以在我们中午也是带来了很多美好的感受哈，也请这个思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哈。Hello， 大家好，我是思萌啊，在北京体育广播这边做午间活力派节目的，然后呢，今天也很高兴做客到北京体育广播这边聊一聊奥运会相关的一些事情。 其实思萌应该是音乐台这边有很多音乐节目你涉及到是不是？ 对对， 所以我们中午的这一档午间活力派更多的是什么样的构思来着，跟大家也说一下。 其实很简单嘛，因为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就是极度的这种运动爱好者，然后呢我特别愿意跟别人分享运动的一些东西。但是就好多人也经常问我的是，除了运动之外，或者说我在做运动的时候我能听点什么。所以就想着那 OK， 把音乐和运动结合起来，听点好歌，然后呢动感一点的，带点活力的这种，然后同时能讲讲一些干货呀，运动的知识或者营养的知识，可能会帮助一些朋友吧，或者说分享一些这样的体会。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能够用到生活当中的。对， 刚好最近这段时间奥运会嘛，所以他的节目呢就在中午的11:00这个时间段哈，把他自己这个收藏的精品歌单分享给大家。我也是听过一段时间，觉得一听到这歌我都想动起来的感觉哈。 是， 当然我们奥运会8月9日特别节目完了之后要回到13:00下午1:00的这个时间段了哈。 对， 所以也听节目听歌单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变化哈。那请思萌来，当然在奥运期间一定说的是奥运的话题哈。我相信这段时间你肯定也是关注到了奥运会，除了中国体育代表团还有其他的你感兴趣的一些项目哈，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没问题。 同时要提醒思萌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咱们在新浪微博有视频的直播啊，就大家呢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咱们直播间的情况。我相信刚才小丽也说了，这个思萌的体型一看就是属于这个 练 这个健身人士，健身达人。 是， 大家看到思萌的话，马上能够想起像这个李发斌呐、申丽君呐、吕小军呐， 您这评价实在太高了。 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已经是全天直播大板块最后一块了哈，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时间段的主要内容。先会跟您说说哈，到目前为止我们又一轮新的体育消息哈。我们的国乒女团3-0战胜了日本队，刚刚获得了冠军，这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34块金牌，也实现了奥运会的4连冠。 另外呢，中国香港女乒是3-1逆转击败了德国队之后，获得第一枚奥运铜牌。 跳水女子10米台全红婵3跳满分获得冠军，陈芋汐获得了银牌。 另外，男子三级跳决赛呢，朱亚明是摘得了银牌，创造历史，葡萄牙选手呢夺取了冠军。 所以综合以上，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是两金两银的成绩。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赛也是值得关注的，像中国的男女四乘一百米接力在上午携手晋级到决赛当中，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欢欣鼓舞的成绩啊。另外，最后时刻绝杀逆转，摔跤女将庞倩玉呢闯入到53公斤级的决赛。 杜兰特23+9，美国男篮打进到决赛，澳大利亚队是惨遭翻盘。 法国对斯洛文尼亚的比赛呢，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为您关注一下这个比赛的进行的情况。另外，俄罗斯奥委会男排呢3-1逆袭巴西，时隔9年再进奥运会的决赛。 奥运会女足的季军战当中，美国女足是4-3战胜了澳大利亚队，这样就获得了铜牌。 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燃在东京晚间版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三路连线啊。第一路连线呢是江帆，那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评论员，他也将对今天的两场男篮的半决赛做一个综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呢，女团今天夺冠，包括明天晚上男团将会对阵德国队的决赛呢，也会请来自搜狐体育的郭健，在我们的9:30到10点的时段呢做一个综合的评述。而在10点之后就要关注的是中国田径这次的总体表现，还是从中国男女队的4乘100米接力说起。都是进入到决赛，明天晚上这分别进行女子跟男子的比赛，前景将会如何？而且呢，这次奥运赛场当中，中国田径尤其在竞赛当中的一个整体表现呢，将会连线来自北体大，中国田径学院的执行院长武文强武院长啊，做一个综合的点评。 奥运奖牌榜。 那么我们先跟大家哈一起分享一下目前现在奖牌榜的情况。这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体育代表团34金24银，还有16枚铜牌，奖牌总数74，暂时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 第二位呢是美国代表团，目前是29金34银27铜，90枚奖牌总数目前是排在第二位。 日本代表团22金10银14铜，奖牌总数46，排在奖牌榜的第三位。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嘉宾思萌哈一起来盘点一下今天晚上哈可以掌握到的最新的第一手的奥运会消息。刚刚结束的比赛，乒乓球女团金牌争夺战，头号种子中国队凭借着陈梦、王曼玉和孙颖莎的出色表现，3-0横扫了赛会的二号种子日本队，连续第四次收获了女团的冠军。那日本队是收获了继伦敦奥运会之后第二枚奥运女团的银牌，也是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三枚奖牌。 那乒乓球女子团体项目呢，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中开始进入到奥运会赛场的。过去3届奥运会呢，咱们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3枚金牌。 刚刚啊，赛后陈梦接受采访时的情况，包括王曼玉、孙颖莎， 在肯定我们今天打得非常不错吧？因为其实我们三个是奥运会新人，而且这次的团体赛，其实我们三个组合在一个团体，真正是靠我们自己亲手去拿这个冠军，也是第一次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吧。我觉得今天因为我自己打的是双打嘛，其实等于说是跟两个年轻的队员蹭了个冠军。因为我今天双打相对来说不像他们单打的这种任务跟压力那么重，但是我觉得第一场的双打其实今天也是打得非常激烈吧。因为第一场球作为团体赛来说也是比较难打的，而且第一场球要打出全队的气势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看到了他们俩的这种拼杀。我觉得我们三个其实在未来吧，我觉得我们三个可以说是目前应该说是三个人实力是最强的，而且非常有信心对于我们的团体。 自己再次面对伊藤吧，我觉得其实还是能够在奥运赛场上，我觉得其实上来还是非常享受比赛吧。然后其实这场比赛整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去总结很多吧。虽然梦姐她说她跟我俩蹭了冠军吧，但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还是永远是一个集体吧。我觉得她其实在这个队伍也起到一个带领我们两个人的作用吧，相对来说，因为她也是年龄相对来说比我们大一些吧，所以说今天这个冠军我觉得还是首先祝贺我们三个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三个的付出吧还是得到了收获吧，然后也希望未来我们三个能够 全力以赴吧，然后继续一起拿更多的冠军吧。 第一局一度是6-8落后，能够连得五分是怎么做的？ 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没打够吧，还想接着打，还想再去展现自己，然后为国争光。然后我觉得确实我们这一次团队凝聚力非常强，然后不管是梦姐起到一个大姐的作用，然后包括莎莎，整个我们整个气势，整个这种面貌都是非常积极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决赛还能够放开去拼，然后去展现自己。自己上团体，我觉得从看球上也有一些帮助吧，我觉得感受到那种心跳，然后能让自己更快地投入到团体当中，然后我觉得也是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那这次比赛的这个距离比分呢，陈梦和王曼玉组合呢，因为上来就是双打啊，双打呢是第一场之后呢，连续4场应该是单打。那么第一个双打当中呢，陈梦王曼玉组合呢是3-1战胜了石川佳纯和平野美宇。第二场单打呢，孙颖莎是3-1战胜了伊藤美诚，王曼玉呢是3-0战胜了平野美宇啊。在咱们的这个聊天室，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呢，这个看到咱们的朋友还说呢，说这个孙颖莎举起啊。这个让了伊藤美诚一局，要不然又他又得哭了。这广宇说的，让对手赢了一局。我记得还咱们看那个视频，短视频里面这个，当时应该是巩凌辉孔指导在说这个福原爱的时候，就是有一场比赛，福原爱从体育馆出来以后，孔指导说从那过说，你又打人一个11-0啊，又打11-0是不是？怎么能这样呢？ 铜牌争夺战是今天上午进行的，赛会的4号种子中国香港队凭借着杜凯琴、苏慧英和李浩晴的表现，先输一场的情况下打了2小时16分钟，3-1逆转了赛会3号种子德国队，获得了铜牌，这也是中国香港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第一枚奥运会奖牌。 那么再来关注水上呢，就是跳水比赛当中，今天呢中国队又拿到一项冠军，就是女子10米跳台的决赛呢，全红婵啊，14岁的小姑娘，5跳3次拿到了96分的满分，1跳呢是95.70分，几乎满分，一路领先，466.20分夺冠。陈芋汐呢是425.40分拿到亚军，中国队拿到这届奥运会的第33枚金牌。 全红婵成为了中国跳水队在女子单人十米台项目当中的第6位奥运冠军。从1984年开始啊，到现在，这个项目诞生了很多您熟悉的，名选手，像周继红、徐艳梅、伏明霞、陈若琳、任倩。以及全红婵等多位奥运冠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伏明霞获得这个项目金牌的时候呢，只有13岁345天。今天14岁的全红婵也是捍卫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优势地位。 嗯，那十米台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在十米高台往下一看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恐高，包括我在内啊。大家看到赛后呢，采访全红婵的父亲的时候，父亲说这全红婵。感觉跳水他为什么喜欢，他觉得跳下去的感觉很爽。 还有这样虐自个儿的呢。 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呢，伏明霞是夺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是当时年龄呢是13岁345天，所以说今天呢14岁的全红婵呢也捍卫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优势地位啊。 今天是2金2银，另外一块银牌是今天上午产生的，田径项目的男子3级跳远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朱亚明17.57米的优异成绩获得了亚军，创造了我们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奥运最好成绩。还有一位参赛选手是方耀庆，17.01米，最终获得了第8名。冠军被葡萄牙选手皮查多获得，成绩是17.98米，确实跳得好。那这个好成绩呢，是在第5跳出现的。当时朱亚明在离踏板线只有0.6厘米，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完美一个起跳，最终跳出了这样的一个成绩。当然，这个成绩距离亚洲纪录就差2厘米。这是我们中国男子田赛的奥运会赛场的第3块奖牌，之前2块分别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朱建华跳高的铜牌，还有上一届里约奥运会董斌3级跳远的铜牌。 另外，今天下午呢，在札幌大同公园进行的奥运会田径男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中，意大利的斯塔诺1小时21分05秒的夺冠，日本的池田向希1小时21分14秒获得了亚军。他的队友山田利和1小时21分28秒获得第3，半程领先的中国选手王凯华呢，最后是以1小时22分03秒获得第7，张俊1小时22分16秒获得第8，蔡泽林这位老将呢是1小时26分39秒获得了第26位。 场地自行车的女子凯琳7到12名的决赛争夺当中，中国香港选手李慧诗获得第8，中国选手钟天使最终获得了第12名。 另外，在皮划艇竞水比赛当中，今天结束了四个项目的比赛。女子单人划艇200米半决赛呢，林文君表现出色，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进入决赛。决赛中没能更进一步，最终排名第六。获得这个项目前三的分别是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乌克兰的选手。 在男子双人皮艇1000米半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从康、普廷凯以小组第三的成绩晋级决赛，当然决赛的成绩呢是名列第八。此前呢，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最好的成绩是第九，所以也算是突破了。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来自于澳大利亚、德国和捷克。 另一名中国的殷梦蝶呢，参加了女子单人皮艇500米的四分之一决赛，非常遗憾没能晋级。夺得冠军的是新西兰的选手卡林顿，他在三号已经获得了女子单人皮艇200米和女子双人皮艇500米的冠军，这是他在这届奥运会上的第三枚金牌，还将参加女子四人皮艇的500米比赛。 这姑娘太有劲儿了。 嗯， 另外一个决出金牌的项目是男子单人皮艇200米，是匈牙利的选手获得了冠军。 另外，今天上午呢，田径赛场当中呢，就是中国男女接力队呢携手晋级到四乘100米接力的决赛。首先开始的是女子四乘100米的预赛，中国女队呢在第二组的第三道出场的四名选手是梁晓静、葛曼棋、黄桂芬和韦永丽。起跑前的梁晓静指着衣服上的这个中国的字样说了一句中国加油，那中国女队呢是以42秒82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三晋级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英国、美国、德国、瑞士、牙买加、法国和荷兰。 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一届里约奥运会哈，我们接力的时候呢，本来是预赛名列第八，可以晋级到决赛的，但是美国队出现掉棒的情况下，他们居然申诉 自己跟自己跑， 非常离奇的成功了单独重赛，这样成绩就挤掉了我们中国队。当然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们很大度哈，最终还是这个成绩也就让了哈， 以后不能再大度了。 21年前悉尼奥运会，我们中国女子四乘一曾经也进入过决赛，当时是44秒87的成绩获得过第八名。参赛的四位选手是曾秀君、刘晓梅、秦望平和李雪梅。1997年全运会，李雪梅跑出的10秒79的成绩啊，她也是唯一一位能够跑进10秒80的亚洲飞人。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成绩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 嗯嗯。那么男子四乘100米预赛呢，出战的中国男子接力队呢，按棒次呢，依次是汤兴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志强。他们这次参赛的最终目标就是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那么咱们所在的第二小组呢，应该强手非常多呀。美国队是夺金的大热，加拿大队呢在100米、200米的都有不错的选手，意大利队呢是有新科百米飞人雅各布斯。 嗯，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比赛的情况。 三棒苏炳添，第四棒是吴志强。我们期待中国男子四乘一百米的田径队能够在今天上午给大家带来好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女子预赛当中，中国队已经是锁定了小组的第三名，进入到了决赛。比赛开始，唐兴强的起跑反应速度不错，前五十米跑得非常平稳，出发就是弯道，唐兴强这是他的优势，继续向前加，交接过渡不错，继续向前追。在中国队外道的是意大利队，左手边是美国队，二三棒的交接，苏炳添圆月弯刀向前追，苏炳添他在第三棒的优势非常明显，向前追了非常多，三四棒的交接交过，目前处于第一，加速加速，吴志强加速，继续向前看，保持小组第一。哇哦哇哦，中国队可以非常平稳的以小组前三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今天这一枪每一棒的发挥堪称完美，在最后一棒跑到还剩50米的时候，中国队始终都是保持在领先的位置啊！这一枪比得非常出色，中国队的四位选手汤兴强、谢震业、苏炳添、吴志强在今天的这第一枪比出了非常高质量的一枪，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哇哦，37秒92，在这一组获得第二的是加拿大队，第三的是意大利队。 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在等待成绩的时候呢，咱们的小伙子就是等着嘛，说默默的说，哎，美国队没进 啊， 是没进。 对吗？可能吗？ 还真的就是没进，因为他们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哈，只是小组第六， 就是因为他们把之前运气都用完了， 对，要 真没进， 小组前三直接晋级，然后再比较这个成绩最好的第四，所以美国队最终是没有进入到决赛当中哈。那么进入到决赛当中的，除了我们中国队之外，其他的七支队伍是牙买加、加拿大、意大利、英国、德国、加纳和日本队。那明天男女四乘一百米决赛将会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来进行， 嗯，都要在明天晚上进行啊，相继开始。那么女子撑杆跳的决赛呢，美国的纳吉奥特4米90获得冠军，中国的徐慧琴 4米50获得并列第8。 嗯，明天晚上我们来关注男女4×1哈，精彩的田径压轴大戏。那今天晚上也产生了一些好成绩，像男子400米的决赛，巴哈马的选手加迪内尔43秒85的成绩获得冠军。 男子1500米的半决赛呢，阿贝尔基普桑是3分31秒65排在第一，而且创造了奥运会的记录。里约奥运会的冠军美国的森特罗维茨被淘汰。 嗯，还进行了男子7项全能最后一项1500米的比赛，上一届奥运会的季军加拿大选手沃纳9018分获得冠军，也打破了8893分的奥运纪录。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选手迈尔8726分获得了亚军。很遗憾，他是2届奥运会都遗憾地拿到了银牌。澳大利亚的选手莫罗内8649分获得第3，但这个成绩是新的大洋洲纪录。 嗯，另外呢，一场结束篮球比赛呢，就是89比91分啊。这个斯洛文尼亚对法国这场比赛呢，不知道您看没看，知道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啊？您猜谁输了？这小丽一直力挺的斯洛文尼亚1分输给了法国。 问题是怎么传球传哪儿去了？东契奇， 东契奇16分10个篮板18次助攻拿3双，但是没能进决赛啊。这个之前的一场比赛是美国赢了澳大利亚，这个比赛的话应该还是属于美国还是慢热啊，但是到最后呢，第4节就直接就进入到垃圾时间，因为第3节打得非常的好啊，所以说美国战胜澳大利亚，将和法国争夺这届男篮比赛的冠军。 比赛最后时刻，东契奇运球找到了戈贝尔换防，这个时候还剩5秒钟，但是东契奇没有投篮，传给队友，这是怎么想的？而且呢，最终也是被这个巴图姆啊给追帽了。你说说，这球本来是应该可以有机会的哈。早些时候，美国队是97比78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就是法国和美国队来最终角逐今年的奥运会的冠军。 就这样一个结果的话，因为思萌呢，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也喜欢篮球啊，就是最终出现这样一个结果的话，你觉得就你的个人的喜好来说，这个结果你觉得意外吗？ 我刚跟这个富力这边想的也是一样的，就是我真觉得那球就是传出去怎么就是要把风险转变给别人呢、啊、 突然一下甩锅了是吧、 啊、对吧，有点甩锅那意思。 这不应该是这个名选手的选择呀。 嗯 嗯，可能突然一下就脑子有点乱、啊、 而且那个可能紧急的时刻下意识的那个行为吧、就是可能也决定了最后的一个胜负。 嗯，好，那比赛的情况 我们连线一下这个江帆，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篮球评论员啊。但是他呢今天下午呢是应该是这个两场比赛呢都是进行了这个解说，请江帆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比赛的分析。江帆你好。 稍等一下，我放个片头。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好，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江帆。江帆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今天我觉得刚刚这个比赛的结果的话，1分啊，斯洛文尼亚的是被法国给淘汰。我觉得这样一个结果的话呢，恐怕东契奇的粉丝们感觉非常意外啊。但是之前那场比赛呢，美国打澳大利亚的话，这个结果的话应该是不算意外。虽然说这个比赛的表现呢，应该是第一节的美国表现不太好，但是第2节状态回暖之后，到第3节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出现碾压了。那么两场比赛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表现吧，给我们做一下分析好吗？ 那么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呢，先来说说双方四支球队的第一场的比赛了。美国对阵澳大利亚，早些时候进行的这场美国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呢，正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在第1节的比赛当中，美国队的进攻其实效果呢并不是显得太好，在第1节仅仅得到了18分，进攻的效率其实不是很高。那么尽管第2节有所改善，但是呢单节赢3分的这个优势并不足以确立自己足够取得胜势的这种领先局面。但是就是在双方的下半场第3节的比赛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32比10单节22分的净胜分之后呢，让美国队其实还是看到，尤其是他们的后场，包括从杜兰特这几个点上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稳定的发挥，也让澳大利亚队对比之下的进攻球员呢，其实这种进攻火力的连续输出和保持的状态真的是有一些不如美国队的。所以说在整个第4节的比赛呢打平，美国队也牢牢掌控着比赛的局面的主动，并且最终没什么悬念的取得了比赛的一个胜利吧。应该说美国队算是一个在奥运会开始之前被大家有点不太看好的球队，因为大家所传统意义上认识的美国队的这个腥味是比较足的。 可能达到巅峰值呢，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他们的阵容特别的梦幻。但是每一次在后面的奥运会当中呢，或多或少因为队员自己状态的原因，或者说想要保持自己联赛的状态进行一番休养，或者说加练等等，都是错过了奥运会。但是兴奋仍然不是很足的，美国队这次还是进入到决赛，还是凸显美国篮球非常深厚的一个底蕴的。所以说美国队还是在这次奥运会的比赛里吧，不能说是有惊无险，但是还是能够展现出他们自己进攻上的这种非常明显火力的一个输出优势是比较明显，所以决赛依旧是比较被看好的这支球队。 那么还有就是法国队斯洛文尼亚的刚刚结束这场比赛。 那么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呢，其实刚刚转播完毕啊，其实看到这场比赛斯洛文尼亚队呢的确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法国队这场比赛很多细节做的是非常到位的。虽然整体的进攻连续性在以往的比赛当中稳定性是不如斯洛文尼亚的，但是他们的外线把握能力今天呢是做的比较突出的，尤其体现在他们的后场球员，无论是富尼耶还是像德克洛，包括这几个轮换球员的发挥，其实他的外线始终能够得以火力的输出。要知道今天比赛的一开始呢，斯洛文尼亚队其实他的错位进攻包括内线球员的进攻呢是打得非常有针对性的，就是在自己绝对的优势点上，在内线球员呢麦克托比就是打戈贝尔的时候，他的身高呢其实要比戈贝尔矮一些，但是灵活度非常非常强，就是他和东契奇的连线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似乎在后面出现了一点轻敌的情况，并没能把握住这种优势。包括后面呢由于场上局面的被动呢，东契奇也没有下，包括在后面的时间他的出手由于体能的问题逐渐的下降，包括最一会儿再谈的话题吧，就是他的最后一投没有去选择自己去出手，而是交给了队友，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有点轻敌并且有点发挥失常，并且罚球都没有把握好，很多细节都没把握住的情况下吧，一分非常可惜的输给了法国队，也是丧失的能够去争夺金牌的一个比较好的一次机会吧。所以说对于法国队我们是得以祝贺的，但是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讲，更多的遗憾还是要评价他们这次半决赛的表现的。 那最终进入到决赛的是美国跟法国。那么在之前呢，热身赛里边，其实呢，美国队的表现呢，在热身赛包括第一场小组赛呢，如果加在一起是两胜三负啊，这样一个比赛的结果呢，肯定是不是很理想。而且呢，热身赛里边也是输给过澳大利亚，而且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是输给了法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决赛，你觉得美国队表现将会怎么样？ 我个人依旧还是比较看好美国队的优势的啊。那取决于两点。首先在于他们的进攻，我一直觉得还是有点被低估的。当然他们的进攻一定会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当没有了防守三秒规则下，这对于很多美国队的球员都是非常不适应的，他们要在内线面对着身高2米18的法考，要面对着身高依旧也很高的戈贝尔，那能否在进攻当中，比如说杜兰特这点能不能会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后场球员会不会受到限制，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疑问，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仍然对于他们的进攻是比较有信心的，这在之前这一个赛季包括前面几个赛季的美职篮效力的经历，这几个球员来说，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语言的赘述。那另外就是对于法国队进攻端的一个担心，我始终觉得啊，这场比赛法国队赢下斯洛文尼亚队，他们的进攻其实有一点点比之前的状态更好一些，但这种状态能否得以保持，而且整体节奏上美国队历来是非常快的，就是这种快速轮转的情况下，他们的速度能不能跟上，轮换球员能不能在体能上，在轮换时间上进攻点得以补充和针对，这都是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疑问的。我始终觉得美国队还是始终被大家所低估吧。而且在之前虽然说整体的战绩没有赢下过法国，但是我始终现在还是觉得，就美国队每次输掉比赛都会被当成一个巨大的新闻，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说他们对于比赛这场输掉究竟能否使出全力呢，我个人还是表示一个大大的问号。个人还是更看好美国队取得胜利的概率会大一些。 所以这场比赛可注定会非常的激烈啊。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落在咱们自己，就是昨天的中国女篮非常遗憾的没能够这个在领先的情况下呢战胜塞尔维亚进入到四强。那你对这场比赛，对女篮的这个奥运会的之旅的话，怎么样做一个总结点评？

成绩一下来到了第二位。最终朱亚明凭借17米57这个成绩获得了亚军，创造了中国选手在男子三级跳远项目当中奥运会的最好成绩。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方耀庆17米01的成绩获得第八。 这个成绩在17米57。 朱亚明1994年5月4号出生于内蒙古鄂伦春旗大杨树镇，2013年考入沈阳体育学院，2015年11月进入辽宁田径队，2016年获得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三级跳远冠军，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他获得冠军。17米57，距离亚洲纪录仅有2厘米。中国田径名宿邹振先曾创造过17米34的亚洲纪录，这个纪录保持了28年，一直到2009年才被河北运动员李延熙以17米59打破。巧合的是，原来邹振先的纪录就是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也就是现在的比赛场地新国立竞技场前身创造的。这是中国男子田赛在奥运会赛场的第三枚奖牌。此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朱建华曾获得跳高铜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董斌获得三级跳远铜牌。 这枚银牌不仅是对于我，更对于我的团队中国田径是一次小小的突破。中国的三级跳远一直在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但距离国际顶尖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之前的话，我的前辈董斌也拿到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今天我比较幸运以17米57的成绩拿到了银牌，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我希望我们中国田径会越来越好。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您在晚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晚间版的人在东京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男思萌啊。昨天的节目当中是女思萌哈、啊、有朋友在问什么，哎，怎么又来一个思萌啊。思萌，男思萌是我们中间的啊，也就是中午这个午间活力派的主持人啊，经常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跑步的歌单啊、健身的歌单等等，有空的时候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哈。那刚好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么丰富的一些奥运会的项目，不知道思萌你比较关注哪些、或者是你这段时间看哪些比赛哈、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 我先说一个最近今天的、是我在关注的是第一次在奥运会上面亮相的攀岩。然后呢，这两天一直在做的是男子女子的预赛啊，包括决赛的项目。然后刚好下午，记得下午可能6点钟左右的时候，我那会儿刚好在训练，然后在看的是男子这边的这个报时的一个比赛。美国队的选手表现特别好。然后呢，反正有些路线呢，可能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如果你不太能做到一个所谓的手脚的并用吧，或者说手脚的协调，然后最后的那个眼点真的是很难拿到的。然后最近还有关注到像苏炳添这边男子100米。半决赛最精彩的9秒83，亚洲第一飞人，然后还有举重这边的军神啊、刘晓军是我比较关注的，因为可能你是中国举重队历史上目前为止年龄最大的现役运动员了，而且今年在奥运会期间又赶上他生日，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可能这一次东京奥运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意义所在。 你挑的这些项目刚好是跟你的兴趣有关吗？ 对对，因为举重是我从去年开始在尝试练习的一些项目。 是不是发现举重其实是特别特别复杂很精细的一项运动， 非常有意思，而且需要注意的细节非常非常多。就它可以一直在去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去练习，然后你可能每一次在增加一点点重量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非常强的。 而且你发现你的动作好像永远都不对。 对啊，是的 是 的， 是不是？ 对，包括我跟我的教练来聊过，就哪怕石志勇也好，哪怕吕小军也好，已经是那么一个级别的世界级的这种运动员了，但是如果没有教练在旁边指导的话，其实他们也是很难再保持这种所谓的运动的一个巅峰的状态的。 那平时像这种啊力量练习，你觉得对我们的平时的这些健身爱好者啊，尤其是选择像举重啊或者是负重练习，对他们会有哪些好处呢？ 这个我们先说负重练习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首先最关键的是它可以增强你的肌肉力量，而肌肉力量最直观的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而关节的保护其实对于我们的日常活动来说就已经非常必要了。很多人可能比如说他的生活的一些状态的影响是来自于关节的受损，然后昨天其实我们在还跟朋友聊过，比如说膝盖是绝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但是其实膝关节的方周边的一些小肌群肌肉的激活是大家比较忽视的，所以其实我推荐如果说你的自重的训练没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增加一些负重的。 但是你不会是像咱们举重运动员那样来一个完整的动作吧？只是估计是下肢的，是不是蹲腿？ 是说我吗？还是我 是你的？说你呀、啊， 我、啊、我是跟他们一样的， 一样的，真的。 抓举、高翻、哦、挺举是都要练习的 啊！来一个完整的是吗？ 对，没错。 哇，你太专业了。 对，我们有新浪视频的直播啊， 一会儿给 但是没有 给外面拿一凳子举一下。 我觉得今天就差一杠铃应该带过来了，是吧？刚从健身房带过来就好了。 对啊，那你看今天这个。刚好我们这话题也涉及到了举重啊，你从这些专业运动员的这个动作当中发现了哪些、嗯、或者是你看到哪些自己的不足吗？ 哇，这个首先我看到肯定是满屏幕自己的不足啊，这是最直观的，对、嗯、然后呢我身边的反正朋友们呢，特别是就是练这种所谓的 crossfit 或者是举重的、嗯、在看包括石智勇也好，看李发斌也好，胜利军最后军神全部都是沸腾的状态、嗯、你知道特别有意思，我们中间有一个朋友发了朋友圈，然后呢是在大概吕小军在登场的时候、 嗯、 所有人刚刚结束训练、 嗯、 然后一身大汗全部席地而坐，看着上面的电视、 嗯、 好多人说哎，你们这有点像桑拿房啊，这个蒸桑拿的感觉， 有点这感觉，很火热啊。 对， 对， 对， 对，但是大家确实被他一直在吸引和影响着、 嗯、 然后其实能看到很多的一些我觉得能够用到咱们自己日常活动当中的一些理念， 嗯， 比如举重它很考验的是我们的一个在身体前表链的一个动作的移动， 嗯， 你如何把一个重物从地上拿起来拿到肩膀上，那么甚至可能如何把它再放到你的头顶，那么如果应用到生活当中很生动了，比如说如何能从地上安全地抱起一个孩子、 嗯、 端起一个花盆儿、 嗯， 甚至你想把一袋米放到一个距离你头顶有一定高度的一个柜子上、 嗯、 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功能性训练从举重那边衍生过来的一些能够应用到的。 嗯，可以想象当时坐在一地的这些男生、 嗯、 肯定是都在惊呼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是不是？ 好多女生也是这样、 啊、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 而且就这吕小军以他37岁这个年龄的话、 嗯、 就是在举重的这个行业里面这项职业当中的话，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 我觉得肯定军神这边天赋异禀，然后呢靠着一股精神在里面，然后因为其实从运动寿命来说37岁举重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危险一点了，然后呢你已经很难维持一个巅峰状态了，包括到最后他其实挺举最后一把210公斤下蹲翻的时候其实没翻起来的，差一点，但是他在整个比赛6次试举的时候从第一把开始就已经开始他的腰部已经有受伤了，所以大家都其实都为他捏一把汗，就是能不能实现你自己的愿望拿到金牌，当然能不能平安的回来跟家人团聚也是我们特别关心的。 嗯， 嗯，像这几位冠军当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位的这种风格哈？ 肯定是这个举的最重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是吕小军，一个是石智勇啊、因为两人特点不一样。 嗯， 石智勇年龄稍微小一点嘛，93年的，然后呢他特别可爱，之前举重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级别的调整， 嗯， 然后呢他从应该是从69公斤还是60几公斤的时候进到了73公斤级的时候，然后他说什么感觉，然后特别开心，因为我可以放开的吃了、嗯、 对， 然后可以好好吃了， 不用控体重了。 对，然后呢说那你的就是最爱吃什么呢，就每次破世界纪录必须要吃的就是鸡汤面啊，教练亲手做的电饭煲一包啊，直接就是一干几碗，举重界的干饭人。 嗯， 所以他特别可爱。然后呢吕小军这边呢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就是老将的那种精神所在， 嗯， 然后包括他不管走到哪里他会在行李箱里面放一个相框， 嗯， 相框里面是他和他爱人还有两个女儿啊，佳琪佳玉四个人的照片，不管他去哪里训练也好比赛也好永远是放在他休息的房间里面、 嗯、 所以这点我觉得就是你看他钢铁意志也好然后的那种爆发力也好，他在这种英雄的层面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温暖的父亲的形象、 嗯、 就特别这点特别打动我。 哎，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这一支这个举重队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他们特别生动特别贴地气、 嗯、 而且讲的那些话呀让人觉得很入耳， 对， 就不像以前我们运动员有的时候会觉得满肚子的话倒不出来、啊 嗯、 在那个时刻、啊、我觉得他们现在特别的会表现自己会表达自己， 包括石智勇不还表白女朋友的吗，对吧，回家娶你，然后女朋友说 对对对对 这事儿这个是我没答应的啊啊， 这比人跳水队差远了，跳水队当场求婚， 嘿，哎呀这真行， 这以往就有这样情感嘛、 啊、情感紧张成什么样了呢都 对、 哎、这也是一个、嗯、这个应该也是这个温情一刻嘛， 对， 但这届奥运会当中还有一个现象、 嗯、 就是像37岁吕小军一老老将这样的楷模啊，这样一个典范，还有呢就是女子举重啊、 嗯、 女子举重项目的李雯雯， 李雯雯 这么年轻， 练了两年多的时间， 嗯， 一下就举起了87公斤以上级， 对对对， 就举重若轻啊。 我们习惯称他为大宝贝， 对， 他特别可爱，然后他会在短视频里面会发各种他有比赛的视频什么的，他每次都会问，哎，你们猜我上台的时候喊的是什么？每一次都不一样，然后他永远不公布答案， 嗯， 但是他每次举起来之后那种可爱的那个劲儿，包括今天我看他还发了一个短视频，他说，请大家允许我再稍微的自恋一下，啊，我就是特别开心，然后拿到奖牌，然后呢。把对方甩得很远，那没办法，就我的实力嘛。就我觉得李文文真的是，然后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女子举重队这边的一种另外一种可爱的面吧，包括另外一种形象，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 我也想知道，比如说像你的周围的这些朋友们哈，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会比较关注像举重这样的项目？因为举重其实啊，要是放开去看的话，大众健身里面不是特别的。主流的，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他的技术要求非常高， 嗯， 而且欣赏他的这个普通人吧，你真是不像你似的练到一定程度吧，很难去关注到， 嗯， 所以我也挺关注你这周围的一群人是怎样的人会关注这项运动的， 举重发烧友， 举重发烧友，对，这个我也跟好多朋友都探讨过这个问题，然后呢，明显感觉到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哎， 然后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你会发现包括在北京在全国， 啊， 然后能够放举重台的这些综合体能训练馆，开的越来越多了， 嗯， 另外一个是从我个人最大的体会是在就是网上的这些举重装备越卖越贵了，当然就是可能越来越专业啊， 对对 对 对， 就是然后我想过是这样的，是前几年的时候在国内有流行过一阵这个所谓的权力的综合体能的一些竞技比赛，然后这种训练方式，这种方式里面会融合的，比如说你的自重训练，然后呢你的体操动作体操技术，然后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举重这方面的技术，它需要考验的是你在三项这方面全部融合的情况下，你能够做到了一个最大的功率输出，你能够表现最优的成绩是什么。所以可能在这个运动影响之下，让很多人哎先入门了，然后想提升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三项里面我们都知道，自重训练和体操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而举重是细节要求最高的， 是的， 所以从这项运动的文化里面衍生出来，让很多人觉得哦，原来可能阻挡我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瓶颈期，可能是举重这项的一些细节，然后紧接着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去关注，包括去学习举重，练习一些比赛等等，而且举重它最关键的是你的每一个进步是可以量化的，你每一次的加片的成绩，对，这个是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这种 非常直观 成就感， 对， 我能够直接的看到，可能大部分包括女生， 嗯， 我身边很多人酷爱举重，很享受那一刻爆发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对，这也是我今年的这个奥运会看到的一个发现，因为我也偶尔去锻个炼什么的，不像你这么专业哈，所以我就发现我身边有好多人都会关注举重这个项目， 对， 我还跟这个身边的朋友探讨，我说谁说举重是一个高冷项目哈，它只是一个精英项目，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女孩子都会去练，我就问说这是为什么，他们就说以前像国外有很多俱乐部有这样的这个装备，有这样的台子，能上台子的俱乐部就很多，但是国内就相对少一点，可能就是你说的，也许从去年的下半年，也许从去年开始，咱们这样的可以去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没错， 也就带动了很多年轻人去关注举重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咱们国家队这一圈了，相反有一些像你们这些健身爱好者就把自己的训练融入其中了，或者是吸纳进来了，想去试试，越试越多，哎，大家这个圈儿也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而且举重它其实好多动作可以衍生出来是会服务于其他的一些运动专项的，比如说篮球运动员，他们会练很多高翻，因为他练爆发弹跳力， 是， 比如说他们还有一些短跑运动员也需要练这些东西，所以他可能这些逐渐的辐射到其他运动项目之后，他的这个覆盖范围就又会变广了， 对，所以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咱们的家里人锻炼的人哈，对举重这个项目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谢谢这个思萌的分享哈， 对，其实我觉得这次奥运会当中呢，咱们的举重项目的话呢，还是这个发挥非常稳定，而且是夺金大户， 没错， 八个项目当中七金一银嘛， 对， 这真是也是举重梦之队啊。其实我觉得每届奥运会当中呢，咱们的这种优势项目的表现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当然，刚才思萌一介绍的话，这大家又想到了我们的全民健身哈，在奥运会赛场当中的项目呢是争金夺银，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普及一下，给大家带来健康方面的一些帮助。下面今天连线的是我们今天刚刚结束的乒乓球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个专项记者，来自搜狐体育的郭健，请郭健老师呢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就是今天女乒啊这个比赛是拿下，我觉得是非常的 轻松啊，像大家刚才在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所说的，这个孙颖莎呢挺局气，还让了伊藤美诚一局，这是不是让的这个 说是吃人零食了不给人一句不好意思的 同时呢明天晚上呢还有男团的比赛对阵德国啊，这个比赛呢是不是还是如此的轻松啊，是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的这个简单，我们请郭健做一个总结和前瞻啊。郭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嗯，那今天这比赛的话呢，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啊，是不是孙颖莎在面对伊藤美诚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是大家所说的让了这一局？另外呢，明天这个男团的比赛对阵德国，因为他之前的战胜日本的话，应该也是属于这个惊险取胜。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态势进入到决赛，咱们明天对德国的比赛有没有那么容易能拿下对手？ 嗯，先说女团这场较量，应该说孙颖莎与伊藤美诚的这场单打的比赛，应该是所有女团分场比赛里边关注度最高的，但我想先说还是女双。赛后队员也反复表示，女双是团体比赛的第一场，赢下这一场以后，实际上日本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即便伊藤美诚再强，能够从中国队手里拿两分的话，他另外两个单打石川佳纯和平野美宇也有明显的短板，所以这个时候在拿下第一盘双打比赛以后，胜利的天平已经完全倾斜在中国队这一方了。之后呢是孙颖莎对阵伊藤美诚的比赛，可以看到这次日本队的选手一上来以后搏杀的非常厉害，下手也很果断，但显然孙颖莎对这种情况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很快就11-8、11-5连下两局。应该说在第三局我觉得孙颖莎稍稍有一些放松，这个时候呢给伊藤美诚一些机会，而且伊藤本身在自己的发球和接发球这两个环节上是有一定特色的，在这方面让他发挥出来以后很快扳回一局，但随后的第四局孙颖莎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稳定住了心态，拿下了伊藤美诚。在后面呢王曼玉出战对阵平野美宇，可以说王曼玉完全占据了上风，平野美宇只是在第二局给王曼玉制造了些许的麻烦，所以中国女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按照预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说到男团这块呢，昨天应该说德国在半决赛之中3-2险胜日本。其实德国和日本的比赛呢，两支队伍应该是5-5开的球，就是双方谁胜谁负都有可能。在半决赛的比赛中，应该说张本智和发挥的非常好，但反观德国队老将波尔起到了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赛后奥恰洛夫他也说面对中国队呢，只要我们都展现出来自己最好的实力，还是会有机会的。因为比如波尔已经通过之前以往的战绩证明了自己，而这个他们的三号弗朗西斯卡曾经在2019年的澳大利亚公开赛上战胜过樊振东。奥恰洛夫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男单半决赛上和马龙也是苦战7局，最后一局9-11落败，才失去这个决赛资格的。所以，德国人也是有一定的信心，但我想更有信心的肯定还是中国选手，无论是这届奥运会的男单的冠亚军马龙、樊振东，还是我们的人民艺术家许昕，三个人都是非常有绝活，而且呢，经历了大小各种这种苦战战役。也曾经有在决赛中丢掉一盘，比如说像上届里约奥运会的那种经历，但是最终都是有惊无险的拿下的比赛。现在应该说三个人都是处于斗志非常旺盛，而且包括马龙和樊志东也是在自己状态非常巅峰的时候，所以我相信这场比赛中国男乒还是能够相对轻松和不出意外的取得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的第4枚金牌。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中国队呢，尤其中国这个乒乓球队，这个在比赛里面输掉一局可能是个新闻啊，这个输掉这个一盘的话可能是比较大的新闻。如果是马龙啊、高桥洛夫比赛里面输掉的比赛的话，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新闻。马龙、高桥洛夫两人也是有19次交手，高桥洛夫都输了，但是从小打到大，两人非常熟悉。我觉得明天这个比赛里边，像您所说的，咱们拿下几个金牌，把握性非常大啊。但是呢，在排兵布阵这方面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讲究？而且呢，是不是会像今天女乒的这样一个3-0的比分拿下？您做一个简单的推测。 我觉得在排兵布阵方面，中国队历来的要求都是3名主力队员。在双打方面互相跟谁配都可以， 不能像国外球队出现的那种死阵的情况。当然在中国男乒方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许昕是左手，而且是直板选手，这样他在前三板的发动包括发球接发球环节呢会有一些优势，所以许昕应该是会占据一个主力的这种双打的位置。至于他和马龙佩还是樊振东佩，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但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参考女乒的这种排阵的话，我觉得可能双打马龙和许昕的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大。另外您说到3-0，我觉得我可能会保守一点，可能我觉得3-1取胜就已经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感觉。 嗯，好，反正最后呢我觉得这个综合所有方面的信息吧，明天这金牌是稳了啊，就看最后的比分是多少了。好，谢谢郭老师连线，谢谢，再见。 好，再见。 嗯，这个就是这么踏实啊，无论是 乒乓球必须稳啊， 特别踏实。 我不答应，要不我估计思萌也不答应。 对， 嗯，思萌平时看乒乓球吗？ 乒乓球其实看的比较少啊， 嗯， 对， 估计你也是很少打。 对，就还是停留在以前小学啊，上学的时候，对。 其实跟我也差不多，因为要不是伊藤美诚这个混双那场比赛， 嗯， 我也很久就没有去特别关注一场乒乓球的比赛了。 嗯，对对对。然后 以思萌这个年龄，他这代人的话，可能就是打乒乓球这个项目的话，接触就是没这么多了啊， 没错， 没普及了。 对， 你们可以接触的体育项目啊，是非常多、非常丰富的。 我们后来就是打篮球， 嗯， 然后踢足球可能比较多了， 嗯， 包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篮球队里面去参加训练等等的。 嗯， 然后乒乓球反而可能，比如一刮风什么的，其实它不太好打了。这球都飘走了，对， 怎么在室内打呀？怎么都在室外打？ 我们学校里面都是在那个 室 外的那个球案， 啊， 对， 就没有室内的球馆。 有可能比较少，可能是一些比较打得好的人才会去的。 哦， 对，我们这种可能排不上号啊。 其实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乒乓球的话呢，最多也就四个人打，但篮球的话呢，可以很多人在一起玩。 嗯，对啊。 嗯，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微信哈，说这个女子摔跤53公斤级，希望明天庞倩玉能够获得一块金牌。 嗯， 摔跤这个项目咱们也是曾经也是一个优势项目哈，但是还是小级别，大级别咱们相对参与的少一点哈。 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王旭啊曾经拿到过金牌。 嗯， 另外呢其实还有朋友应该在关注，就是拳击古红那枚金牌， 嗯， 啊那个决赛啊， 嗯，是明天吧，也是啊， 8月7号， 八月七号，那得后天了。嗯。 嗯， 马龙和许昕快退了，赶紧得有年轻的顶上来啊！也有朋友在担心呢哈。 嗯， 我觉得咱乒乓球队，那你不用操心吧这事儿，一代换一代了，那太容易了哈。 还有3年的时间呢，到了巴黎奥运会，不知道这个龙队是不是还能继续啊？ 龙队其实要是不打的话，也可以当教练啊，教练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嘛。 这次在这个奥运赛场当中，你看樊振东打球的时候呢，这个龙队有人在旁边就对他进行点拨嘛，啊， 嗯， 毕竟呢，龙队经验非常丰富啊，有点这个教练的苗头。 嗯，王宇说，要是不给让一局，那对手又该哭了。 嗯，这个摘金夺银，这个北京葫芦侠说了，超出预期，特别是苏炳添100米9秒83闯入决赛，创造历史。 嗯， 这也是我们将在10点钟之后呢，跟大家关注的一个就中国铁田径的话题。 对，竞赛今年表现得非常好，当然田赛刚才我们说了，也拿了一块，大家没想到拿个银牌，比上一届更进一步。所以今年这个田径确实也是哈一个爆发的趋势。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这边请到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中午哈午间活力派节目的主持人思萌，平时经常锻炼，有很多这个健身方面的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当然这段时间一定也是更多的关注奥运会哈。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和大家聊，欢迎您也继续参与。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啊，还好没有问题，对对对，没关系的，对，只要不是说特别大的那种特别长的距离，比如马拉松那种或者半马那种，21公里42.195的，基本上还好，我们的肌肉还是比较精明的，它会就是可能考虑到你的负重和负荷会长在你的身上。 说到跑步啊，今天我们在田径赛场4x100米接力这个项目呢，男队和女队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让我们非常的欣喜哈，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的棒。当然了，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女子因为各种原因吧没进去哈，这回真是扬眉吐气了，这回要好好看看我们亚洲的速度哈。我们也是想在这个竞赛这个项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分享，看看，虽然是在这个4x100米接力项目当中哈，得到明天才有比赛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前瞻一下哈，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表现，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哈， 尤其这届奥运会当中呢，咱们中国田径队啊，当然这是田径队是一个总体概念啊，无论是在投掷项目呀，包括咱们的这个奔跑的项目啊，其实都是成绩非常不错的啊，虽然说女子这个百米啊，可能是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的理想，格曼奇的这个成绩呢也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4x100米的接力的话，咱们还是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说作为我一个田径啊，这个项目太多了，作为我一个门外汉的话，觉得怎么这个选手在个人项目当中的话表现并不是特别给力，怎么一到了这个接力项目当中咱们表现这么好啊， 请教专家呗。 谢谢专家。 北京体育大学田径学院执行院长武文强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前瞻一下这个短跑这个项目哈。武指导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您好武院长啊。 今天我们在短跑项目当中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哈，男女4x1都进决赛了。上午看呢，我们也是就是办公室里一片欢腾啊，因为明天晚上又有的看了哈。今年咱们这个田径确实有很多突破，有很多好的成绩哈。那在您看来哈，我们今天这两组男队和女队跑的，您看怎么样哈？ 这两组成绩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我们备战的很充分啊，就这两组，男女呢都是正常发挥，都正常发挥，就是重要的是进入决赛，主要看明天晚上， 主要看明天晚上。那其实对比哈，对比苏炳添当时男子百米的时候，当时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肯定是就一枪进决赛，你让我在就隔俩小时以后再跑像这个半决赛这样的这个成绩啊，那我肯定跑不出来了。那相比哈，相比这个他个人的这个成绩来讲，我们接力项目可以看得出来咱们还有能力再提高，尤其在决赛的时候啊，在那个决赛的强度之下压力之下，可能我们的成绩还会更好一点，或者是怎么说，跟其他的这个强队相比的话还会有更理想的表现，会这样吗？ 会的。因为这个，因为接力在今天是预赛，明天这个时间呢，有运动员呢，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休整，进行调整。因为预赛呢，就是咱们很轻松了，就是小组第一就进入的这个赛了。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最终呢是要在明天上呢要创造好成绩，创造好的名次。这是我这个田径队制定的一个这样的。 那武院长，我要稍微的打断您一下，因为您的这个电话有一点就是一格一格的这个状态哈，稍微换一个地方可能信号会更好一点，咱们交流起来会更方便流畅一点哈。 这样 好多了，哎，这样比刚才 好的， 对，现在好多了。那还有呢，就是看这个接棒的情况哈，我们很多啊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只是在世界大赛的时候才能关注到咱们女队，比如说梁晓静、葛曼琪、黄桂芬和文永丽这四个姑娘怎么排这个顺序的，她们每个人的特点在这个排序当中怎么能体现出来？ 一般来说呢，四棒运动员呢是这样的，四棒运动员第一棒运动员呢就是他要就是第一呢就是要很稳定啊，就是第一他要很稳定，就他不至于他不能抢跑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他的起跑反应要快，要这样，还有呢第一棒运动员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要善于跑弯道，第二棒运动员呢，第二棒运动员呢就是我们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接力当中跑的距离最长的运动员，因为他跟接力靴，因为可以充分利用规则嘛，我们接力靴长度30米，前后30米，他运动第二棒运动员可以跑到120米，就是 就说这个运动员呢，就是第二棒运动员，他几乎都是知道。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一般把这个速度最好的运动员呢，就是放在第二棒运动员。 速度最快的。 放在第二。速度最快的。就是特别能跑的，特别能跑的。所以你看，大家看了我们这个第二棒运动员是葛曼棋，也是哈。就是他的最好成绩是11秒04。这成绩跟魏永丽是一样的，就是他这个成绩就是比那几个比其他运动员的要好得多。第三棒运动员呢，就是这个运动员呢，就是要善于跑弯道。要善于跑弯道， 第三棒是稍微要短一点，对不对？ 可以短一点，可以长一点。一般来说呢，就是一般来说按照这个规则来说呢，这弯道它不利于发挥速度。就是快第二棒运动员可以跑得长一点。 所以第三棒相对稍微短一点，然后弯道要是这个技术卓越一些，就安排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男子苏炳添是跑这一棒的。 这可以回，可能会那个换下道子，也可能会换， 也可能会换哈。那最后一棒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最后一棒呢，就是要这个就冲刺能力特别强的。就是你到最后啊，可能就是我跟前面运动员，前面运动员可能差别很小。我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激情，他的这个被激发出来了以后，他要肯定要追啊，要追啊。就是如果你领先，你能保持啊，就这种就是这种，我能在关键时刻能够保持，能够冲刺，就是这个阶段。 我们女队今天是42秒82这个成绩，在您掌握的资料来看哈，这个速度算是平均速度还是只是一个保守的速度？ 保守一点吧， 还可以， 因为我们的可以跑得更快。我们的全国纪录，就我们全国纪录是42秒23，也是这些姑娘，也是基本上这些姑娘来创造的。就是我觉得呢，明天的比赛啊，明天的比赛他可能要，如果这个成绩的话，你们今天看整个排名下来，他排第八嘛， 对 吗？排第八。如果明天呢，我觉得呢，就是肯要，我预计呢，应该还能再提高个0.1、0.2左右， 0.1、0.2， 还冲击一下前六名。 如果要是出点意外的话，咱也可以奔奖牌去哈，这不好说着呢，对不对？ 有可能的， 就 是有可能 的。那相比要是这个女子的4x100米接力哈，男子呢可能大家就更有期待了，因为苏炳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包括上一届他也是哈，表示了说不服气嘛，跟日本队说以后啊，我们下一届再战。然后今年跑完了百米之后，他也说百米跑完了，但是我们还有中国梦，就是希望在4x1这个项目当中，希望给大家创造惊喜吧。所以说，今天上午的这个出场的顺序来讲哈，那您觉得我们在决赛的时候还会是汤新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志强这样的顺序吗？还是今天跑完之后，您觉得还有调整的可能？ 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因为这四个运动员呢，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强的，因为这些呢，汤新强、谢震业、苏炳添呢，包括他们都是参加过16年奥运会的，16年的，并且这几个运动员呢，就年龄都差不太多，汤新强95年的，谢震业93年的，苏炳添89，吴志强94年的，就他几个年龄就是配合起来还是比较那个。比较熟的， 跑得比较熟， 对，比较熟，然后也经常在一块儿练， 所以咱们在交接棒这儿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哈， 比较好的优势， 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队没进，美国队没进的话呢，咱就少一个巨大的对手哈，牙买加、加拿大、意大利今年真是也挺意外的，还拿了个百米冠军。然后英国也是咱们经常跑的对手，德国和加纳，包括日本队，我们的亚洲主要的对手哈。那在您看来，明天这个男子4x100米接力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格局啊？ 美国队呢，这个他是历来就是每次4x100老是出问题了， 对， 老是亮。2008年奥运会，咱在鸟巢的时候，那个当时是。这个当时的领队呢，就跑完比赛呢，就来跟我交流。我在奥运村里面，就跟我说，说 "It's a big day"， 就是这个 "It's a long day" 啊，那个 "long day"， 就他很无奈。 对， 就零九年 一四一三零九年零九年是一三一一年一三年一五年， 嗯， 都是有问题的， 是 就是要么睫毛，要么就犯，要么就是没接上棒， 嗯， 就是这些，就是他的有他的问题哈、啊，就他的问题，主要是这个四个队员之间磨合不够， 对他们合练的少，不像咱们时间这么多哈，嗯， 对，因为他们都到这个奥运会比赛前了一两个月了才开始选拔， 嗯、 选拔才定了运动员， 对， 这运动员那可能来自。这个 各个州， 不了，各个州跟他们这个是练的时间可能还是，他们的绝对速度是比我们的这些要强的，他整体实力也是比较强的。 嗯， 明天这个，四乘一男子四乘一，正如这个男子一百米决赛一样，充满了悬念。 对。我今天还挺看好意大利队的，因为今年意大利的男子百米的成绩确实非常好。 嗯，男子百米冠军他们的， 对，而且今年就是今天吧，今天上午跟咱一块儿一组发枪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跟咱们同一时间冲过了终点线。 对， 嗯，那今年这个竞赛成绩这么好哈、啊，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啊？一下咱就爆发了呢？ 这个呢，我觉得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趋势啊，就是整个的田径的这个赛事，就是说接力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能带动了整个的单项哈、啊，就是它有个历史啊，就是有个历史，就是我们的这个接力促进单项、促单项这样一个计划提出来呢，实际上是，你看我们也今天受到了这样的好的效果， 嗯， 是吧？我们的优先发展这个接力男子的接力，我们的四乘一上来了，我们的这个男子的这个单项也上来了， 嗯， 我们女子四乘一成绩上来了，我们女子的这个。单项成绩也不错，现在也不错。 是是是，八百米咱还进了决赛，得了第五，都是非常好的成绩。 非常好的成绩，这就是八百米的王春雨都是历史性突破。 对， 历史性突破，这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这个中长跑运动员，中长跑运动员，八百米运动员啊，八百运动员，这个是也是一个历史性的。 可不是。 就是说，嗯，确实源自于我们的接力促进单项，就是。这个契机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以备战亚运会为契机啊，当时我们就尝试国家短跑，给短跑的国家队，呢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这个试了一下，我们看可以，然后就奥运会完了以后呢，就是田管中心呢就明确了，就是说这个接力促单项这个策略，只要一直坚持下来，你看我们这项目就都有了突破， 嗯， 都有了突破。其实呢，就是你看这个今年的这届奥运。这届奥运会哈，就是，今天是突破哈，要全面突破， 是 我们在跑跳投这方面，包括我们的全能方面也都有提升哈。 嗯， 那跑呢就那那个苏炳添啊、王春雨啊，对吧？这些跳呢，今天上午的这个朱亚明，嘛，男子跳， 对， 1.57，这个是我们在奥运会上，以前我们跳，现在我们跳。跳远成绩不太好， 嗯， 也没发挥好，但是我三级跳这个突破了， 嗯， 对吧？这个突破了也是代表了这一个项目，这个群体嘛，这个群投掷，那就巩立姣啊、易经啊，是吧？ 嗯， 这个王征的这个练球， 嗯， 什么这些方面，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全面的。竞走呢，我们可能还后面明天呢要看那个 看女子 20公里， 咱们女子很强， 女子很强， 对， 男子其实也有实力啊，男子也有实力。 今天可能没太比好，今天 也没太比好，战术安排啊，可能就是对手啊或者天气啊什么客观原因很多。 对，今天好像冲出第一团的时间稍微有点早，嗯， 在4公里就想 对一下就想甩出去，他们后来有点体力不支了哈，嗯 嗯。如果他要紧跟着的话，成绩来的话，那就是成绩，他是非常有机会的。这个成绩夺冠太一般了， 那行，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中国田径，因为还剩下最后一个比赛日，所有的精彩大戏都在明天，尤其是我们的短跑接力项目哈，非常非常期待女子和男子项目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哈，咱们一起期待哈。好，谢谢吴院长的分享，谢谢，也祝贺中国田径队到目前取得的好成绩哈，再见。 好的， 嗯， 再见， 再见，哎。刚才啊，我们分析了这个竞赛方面哈。 嗯，连线的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中国田径学院的执行院长武文强武院长。 嗯， 其实我在 刚才听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想问他，结果他自己就会回答了，说美国队这个状态的话，一直以来不是特别稳定啊，总是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交接棒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个细节都不能够做好，他不能够把自己这个对于田径的这种天赋来表现出来，取得成绩啊。这个其中的原因找到了，就是训练的时间比较短。 对，在一块儿练的时间太短，选拔赛两个月才能确定谁去。确定完了之后，哦，你跑啊，那咱一块跑吧。这那得练练到什么时候去？这是吧？ 所以说，集体项目当中呢，还真的是需要一个默契啊。 你看，咱们封闭训练一年多的时间，一直都在练这个。 对， 这就是原因所在哈。 嗯， 好，那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还有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简单的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法国男排是3-0战胜了阿根廷，他们就进入到了决赛。决赛的对手呢是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产生了，是俄罗斯奥运代表队3-1战胜了巴西。那所以今年男排呢就是法国打俄罗斯奥运代表队。然后之前呢奥运女足的季军已经产生了，是美国女足4-3战胜了澳大利亚女足，获得了第三名，澳大利亚女足呢就第四。那这个之前不是说因为天热吗？天热他们决赛的时间要改，刚才我也看到了他们把这个时间给定了。 改到晚上了， 改到晚上了，是吧？ 周五， 中午太热了。 对，是周五明天啊，女足决赛改到晚上开球了。是比赛地点呢，是移到了横滨，因为东京这边呢，到中午的这个天气属于高温， 太热了。 今 天参加田径女子全能七项的这个中国选手郑妮娜丽，最终是排在第10，金牌呢是被比利时的一位选手拿走了。就是今天大家关注到的一些点哈，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 对，同时刚才有朋友还会问到这个男篮的决赛啊，决赛是美国对法国，这比赛呢是安排在8月7号，时间很奇葩，是上午的10:30。 就但是他们的日本朋友不太擅长的、不喜欢的项目， 安排在上午10:30是男篮的决赛，那么到了晚上7点呢是男篮的铜牌战，就第三名。 思萌关注的这个攀岩项目哈，今天男子全能决赛也结束了，是18岁的西班牙的小将阿尔维托·西内斯·洛佩斯28.00分获得了奥运史上首枚攀岩的金牌。 那挺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 对对对， 可惜咱们潘云飞没进决赛。 对，就是可能速度赛的那一场确实有点失误了啊，所以名次靠后了。因为攀岩它其实三项的名次相乘，排最小的那个是名次靠前的嘛。对，所以我们的后来三项成了，我记得得分是1100多分，挺靠后的了。没关系，我觉得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嘛。 对，这才是第一次，是吧？ 对呀、对、 第一次咱们就能够参加这个新进入的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的， 比如说那些小孩去玩滑板，这也挺不错的。 对， 新进入的这些项目，可能跟像你这样年轻的朋友会关系会更大一点哈。你关注了吗？ 滑板包括冲浪、然后攀岩都在关注、然后包括巴黎奥运会还会把街舞再一次的加进去、然后呢其实会感觉到可能就是传统意义上比如说像田径、像举重或者说这种对抗类的比赛之外、能看到更多元化，这挺好的。而且会把一些小众的运动逐渐把它大众化之后、我觉得也会就是为大家解锁更多日常生活的一些运动的选择吧。不然老觉得玩滑板是不是不好好学习也未必，是不是人家也能拿金牌。 纠正一下这个刻板印象。 是的是的。 那刚才说到冲浪，其实今年我们应该是没有派选手去参加的。你身边有冲浪的小朋友吗？ 哇，有非常多 非常多。他们都在哪儿冲啊？ 主要集中在三亚的那个后海村、日月湾、万宁村那边。然后呢也是因为前两年热播了一档综艺叫夏日冲浪店，然后也再次把三亚那边的一个冲浪文化给带火了。然后我身边有朋友比如说像买那种就是可以随时飞的那种套餐，然后经常一说哎训练吧，不了，给我发一定位，在后海村，在三亚那边的，然后一去就去待个5-6天，去到那边的那个就是海棠湾浪最好的时候去享受那种。 也看看让他们能练一练，以后有机会也能代表国家队去参加一下比赛。 反正晒的是够呛啊，去的时候还是挺白的，回来就变成巧克力色了。 发现这些孩子出完浪之后性格有什么改变吗？ 是有变化的，而且他们会很享受那种就是在浪上面的那种平衡能力。然后呢他们会我觉得性格方面本身其实爱冲浪的朋友性格都是比较开朗的嘛。然后呢愿意跟大家交朋友的那种。然后我个人体验其实说实话没有特别好，和他们刚好相反，因为我感觉自己是有点晕浪的。冲浪这事儿他不是说我准备好了 对对对 咱就可以开始， 还要看你的身体状况， 还得等浪。 然后呢我冲浪没有问题，但是我在等浪的时候在那个海上晃悠晃悠，一会儿我就哎头有点晕， 有点要吐了、 哎、对对，我就觉得那我去岸上休息一会儿吧、所以等一个浪挺不容易的、 是。那你看哈，新增加的这些吸引年轻人的项目、我的感觉是更多的是在阳光下的，比如说滑板、冲浪、攀岩，这都是户外的哈。 没错， 包括你说的这个街舞，因为我不知道比赛的时候是一个就是有底儿没底儿的这个情况下进行啊，我不是很清楚。 这我估计到时候也得看就是具体的时间，包括巴黎那边的会场安排吧。你比如说今年其实好多会场安排咱们也没想到，像举重的这个比赛的场地是在日本的一个音乐厅里面，没有人想到，以前可能都在体育馆里， 对， 所以不知道巴黎那 边或者展览馆， 对对对对， 没想到去了音乐厅。 是的，是的，感觉马上交响乐要起来了， 嗯、 对，所以巴黎那边不知道可能街舞这边到底怎么安排，但像这种可能它偏向于一些、类似于审美类的这种竞技运动，它会有一些主观的分数在里面、所以不太好把控、还等期待一些更新的规则、 当然 所以说这些项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 的 项目哈。 对、 像你所说的像冲浪就是每年训练的时候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没错， 是吧，它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一个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还需要一个合适的身体不要晕的 所以说 还好， 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在进行比赛的时候，这个群体恐怕如果两届奥运会，估计大家就成为朋友了，因为不会有太多的人去进行这方面的训练，这相对封闭的圈子， 对， 也不一定啊。年轻人嘛，他们的这个圈子就跟我们好像还是有一点差别。 对啊，就是说可能这个，比如说咱们的近邻啊，一些国家他们要参加这个冲浪的比赛，说哎哦，思蒙你们在那边练，我去找你们吧。 可能问来问去就是这帮人， 对， 就是这一群人， 对，有可能的。 而现在更快更高更强也加入到了更团结、Together 我觉得除了更团结的意思之外呢，也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带着年轻人来玩，也让年轻人带着咱们玩，咱一起玩。 对，而且我发现像今年 好多一些零零后的运动员，他们采访是很有意思，包括有一次、我先看视频、然后那个小女孩就问他说哎，你平时训练之外会干嘛呢、就是哦，那我可能会看看帅哥吧就我觉得可能这个以前不太会出现在这种运动赛场上面的一个表达，但是其实很可爱，很真实、 是。 然后还有一个是大概问到什么，是朋友之间问到说，哎，那你会比如说可能，对于一个男孩子吸引的是什么啊？没有那么多啊，我就是因为他长得可能好看一点，就可能年轻人的那种状态也让我们对于运动的欣赏换了一种角度。 以前的女生也这样，只不过没有这么直接的表达， 对 了， 对。 以前我也这样，现在我还这样， 还这样。对，现在终于可以这样了。以前呢还比较收敛和羞涩啊， 就是另一种奥运精神，是吧？ 那老孟再给大家盘点一下今天这个奥运金牌榜的情况，因为我们今天是中国代表团最终是两金两银进账，当然一定是放缓了脚步，不可能像之前一天进五块金牌这种。 实际上后面呢，咱还有一些比赛的话呢是值得期待的，包括明天晚上的这个男乒啊，就是几乎是稳拿的嘛， 肯定是咱家的。 对，还包括这个男女400米、4x100米接力的话，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突破啊？但是拿牌的这种可能性的话，其实是概率比较小的。那么后面的应该还有像男子、女子的20米、20公里的竞走啊，竞走咱们的这个成绩也是不错的。杨佳玉的1小时23分多的世界纪录创造者，包括像钱阳师姐啊，包括妈妈级的刘虹啊，这都是非常有竞争能力的这个超一流的高手啊。那么在今天的金牌榜到目前为止的话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中国代表团呢目前是34枚金牌、24枚银牌、16枚铜牌，咱们目前呢是以74枚奖牌总数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美国代表团的29金、35银、27铜排在奖牌榜的第二位，目前奖牌总数是91枚。日本代表团22金、10银、14铜、46枚奖牌总数排在第三。第四位是澳大利亚代表团17枚金牌、5枚银牌、19枚铜牌、41枚奖牌总数排在第四位。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呢目前是16金、22银、22铜、58枚奖牌总数，目前排在第五位。英国代表团呢同样是16金，但是18枚银牌、17枚铜牌，目前呢是51枚奖牌总数，排在第六位。 8月6号，明天是第14个金牌日的争夺。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哈，男子团体乒乓球这个决赛，你就别客气了，就是咱家的了，我就这么说了。还有田径的8个项目的争夺，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4x100米接力男女的这两项哈，我们中国队都进了决赛，请大家一定别错过。明天呢，还有我们的强项女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非常值得一看。参赛的3位国手杨佳玉、刘虹、戚阳师姐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前3的选手，所以咱们夺金牌的概率也是非常高啊。 男子50公里非常虐人的这个竞走项目啊，东道主选手呢还是比咱们还很有可能封王。当然像女子标枪，波兰选手呢有可能会有好的表现，因为她今年有71.40米的惊人成绩。吕慧慧和刘诗颖都会参加决赛哈。男子5000米还有女子400米、女子1500米都会进行决赛。而且呢，明天空手道将会决出个人男子和女子组的几个级别的金牌。我们中国选手尹笑妍将会参加女子组的61公斤级冠军的争夺，她也是我们空手道的代表性人物啊。2018年就获得过世锦赛的亚军，现在世界排名是第一的。明天看看她的这个空手道的情况哈。女子篮球啊，虽然跟咱没关系，您可以关注一下美国队和塞尔维亚、日本和法国他们争夺决赛名额的这个情况。场地自行车呢，还会有女子麦迪逊赛两个小项的金牌产生，包括现代五项也会产生女子个人赛，攀岩会有女子个人全能赛，女足的决赛刚才老孟说了改在晚上了是吧，瑞典和加拿大之间将会来争夺冠军。这两支球队从来没有获得过奥运会、世界杯的冠军，所以哪支球队拿到冠军都是一个新的世界冠军，沙排也会产生最终的冠军。 那看到在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呢，有些朋友在聊天室啊，包括微博里面啊，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要说的内容啊。大脚星叔叔说女子摔跤还有一拼的哈，女子拳击还有一拼。 对，还有女子拳击。 而且空手道呢，也是这次在奥运会赛场当中的设想比较多的一个运动啊。这个后面的话，估计日本代表团的话，这个金牌在这也能产生好几块啊， 再拿两块。 对， 啊，这是我们明天的看点，也感谢大家在这么晚的时间还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我们这个大板块的节目就结束了哈，一会儿还有5分钟的东京快报，也是今天的最后一档快报了，请大家关注。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思萌，哎，真是跟你聊了好多啊，觉得年轻人现在关注的奥运会的角度跟我们真不一样啊。 是的，是的， 嗯。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咱们进行交流哈。 好，没问题， 咱们下届奥运会再见。 3年之后了，那争取巴黎再见。 对，巴黎再见。到时候你要跟我们说这个霹雳舞啊，这个 冲浪 啊，这些新项目哈。 我觉得咱们应该在海南说冲浪。 好，谢谢你的参与哈。 好，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